锵三人行，大家好，文道何中兄啊，咱们先讲点好玩的。我昨天看一个中央台播音员写的博客，人家这个很有幽默精神，就悠自己一默。 哦， 就是说播音员呢，不是会有很多口误吗？ 对啊。 哎，他列举了一些，你比方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接见美国高盛公司总经理，这播错了能播成什么？中国国务院总经理。还有播音员当年曾经把中国驻美大使李兆兴播成中国驻美大使李登辉。还有这个好多，有的播音员把这个法院开庭说成法庭开院。还有播音员，这最好玩，说据新华社消息，今天凌晨伊拉克军队已经成功的切断了科威特的两条输卵管道。输油管道， 输卵管道。 输卵管道。 你相关做西方生意， 这人肯定相关自己做西方生意。 所以啊，这就有幽默精神。哎，我就觉得应该向人家学习，就是说 提倡这样的。 没错，生活中我跟你说， 这真的要自招啊， 不是提倡口误 啊，那提倡自招。 提倡就是说啊，生活就是错，生活就是悔，不停的犯错，不停的后悔，太多的事情不如人意。因为这些，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心情的快乐，精神的快乐。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太重要了。 你老喊着要保持快乐，说明蛮痛苦的。 没错，缺什么就呼吁什么呀。因为这个精神不快乐呀，我现在觉得导致的后果呀，有的时候可以特别的可怕。比方说，有的这个精神病学家就讲，好比说，在一种就是说一个精神病人，他可能啊会最严重发展到杀人。但是呢，在另一种环境下，因为周围种种因素的作用，他不见得就会发展到杀人。你说这两个者之间就非常可怕。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啊，我不做那个拍案节目吗？哎呦天哪， 老说这些怪案。 当然有可能是说这个新闻媒体啊，这个刻意找寻、刻意搜寻、 找寻人咬狗、 凶杀、暴力、色情。可是我从另一方面讲，他找寻出来的这个事儿，即便发生在美国，随便一桩，那肯定也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为什么这么多？比如说连环变态杀人狂，我跟你说，在最密的时候，我几乎一个月听说三四个。怎么回事？一杀杀十几个，奸尸、大卸八块、抛尸，大体都类似。 但内地很少杀家人是吧？杀的是别的人，就是把自己家里的老婆、小孩全家杀掉的比较少。 有杀自己家亲戚的。 也有，也听过， 也有 过，也听过。 你知道最近这个有一个老教授叫刘希伟教授，在南方周末这个发表言论，就是挑起一场巨大的一争论。这里边说到你都说过的邱兴华，你知道吗？ 我知道。对， 铁瓦店的 杀老道士，杀一个整个好像整个一间庙里头是吧？几个道士都给他杀了。 陕西汉阴铁瓦店，这人上山， 这个拍案熟的人， 没错，我熟得很，一夜之间杀十个，拿菜刀冲头上砍几刀，又拿斧子砍，最小的才12岁，尤其是那个老道，弯了眼睛，开了膛，把心肝炒了喂狗吃。而且呢，在下山逃亡过程中，他还砍杀了好心帮助他的人，就这么一个邱清华，最近一直在审他吗？不是，在审他。这个刘希伟教授呢，就一直在看审他的这个录像带。那么，你比如说，我当时都抄下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个教授是什么专业的？ 精神病，他好多几十年的精神病经验，尤其是精神病司法鉴定。所以他现在啊提出一个观点，我也看到好多人在骂他，他就说怀疑邱清华可能是精神问题，有精神病。那么就说建议，他还给那个什么政府啊、法院呐、写信，说是你们不要觉得我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我可能是为了你们不要办错案，你们应该去带他去做精神病司法鉴定。他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你说现在，但是你在网上看，好多人骂他，说这个骂人呢，最常见的一种骂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要杀的是你自己的亲戚，你还这么说吗？ 那肯定都这么讲。就比如说，有时候说这个你鼓吹性工作合法化，那么就说那你愿意娶一个妓女吗？什么都喜欢这么反过来说。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很不合理， 因为这个教授啊，我觉得他说的一点又惹起这么大反应，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一个现代的这种惩罚跟规训的体制在中国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或者说跟整个社会发展有一个 脱节了，脱节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现代的这个司法体系啊，很奇怪。你看欧洲的历史，其实中国以前也是这样。 嗯， 一般呢，监狱里面抓几种人，罪犯，对吧？但其实有时候这个监狱抓的不只是犯罪的人，他抓的是 抓良民 的，对他也不叫良民，是抓的是所有脱离社会常规的人。比如说疯子， 嗯， 比如说流浪汉， 嗯， 比如说乞丐，特别是欧洲，他那个收容所的概念是很宽泛的，就一帮人都关到里面去。那么但是当现代司法体系在建立的时候啊，在十九世纪末，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在法庭上引用精神病学专家的话的，这么用他们的话来当证据的这么一个国家啊。那么这时候这个制度就变了，变成什么样呢？就是说他开始觉得啊，这个精神病犯不能够负这个刑法的责任，因为你都疯了，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对不对？那你怎么 对？就是说，你知道你的理性不能控制你的动物性 自由意志的， 你知道你在做这个事情， 对， 这个， 但是出于自由意志。但他除了这么一个很讲人权的观念之外，还有一点变化，这个变化最重要。这个变化重要在哪？就是说，如果我法庭接纳精神病学的裁判，这表示呢，就是法庭接受了，或整个司法制度接受一个人精神病，他有可能会做很可怕的行为，对不对？可能杀人，而且还不用负法律责任，那该怎么办？于是整个警察、整个社会系统就开始监控百姓的精神状况。 哦，你这有点让我想起福柯的那。 对，没错，就是要开始监控精神状况。怎么样监控呢？比如说学校里面很注重教导精神健康，在社区里面很多医院、很多社工，对不对？社会工作要广泛的到不同的家庭、社区去探访，看看这家人哎老吵架，你是不是夫妻不协调，出了什么事儿？然后呢，很大量的鼓吹心理医生的普及化。所以你记不记得以前像徐老师，你刚去美国，你会觉得美国人都很变态，动不动就看心理医生，就对他们那种社会来讲，看心理医生是很正常的事，他已经把它变成正常化，这样子呢，就整个社会都在随时的监控着大家的精神状况。 心理医生的工作呢，在中国其实一直有， 嗯， 只是由政工干部、由指导员、由团支部书记来做的， 对， 就是找司马谈心，关心你的，哎，你最近好像闷闷不快乐、啊， 对， 你有什么心事吗？哦，那我妈妈生病了，哦，你妈妈生病了，我们去看看她哦。那你妈妈生病，你不要太担心哦，那么党组织会关心你哦， 哎、那 就是心理医生。 那我如果说我 支部箭在连上， 那我如果说我最近心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老婆偷人呢， 怎么那要正确处理啊？ 什么叫什么正确？ 正确处理就你不要杀掉他，我们来，我们来， 不要杀掉他， 你知道？那你觉得我们怎么建议啊？ 你 由他去， 你不要当潘金莲。我跟你说，邱兴华很有意思，他在法庭上讲的这个话，就是他还打比方说，好比说我种了一块玉米，那牛把我家玉米吃了。那我找不着放牛娃，我就把牛杀了。你现在判我的刑，谁赔我的玉米？就是啊，最后法院判定他 罗辑， 你听我说，最后法院判定他叫无端怀疑，说他呀从某个年头开始就怀疑他老婆 偷人， 偷跟谁偷呢？跟老道，跟铁瓦店的老道熊万成。 那不是杨雄石秀的故事了吗？ 对不对？ 那不是杨雄？ 而且呢，你知道现在他老婆回忆起来呢，就说这个邱兴华呀，为什么说觉得他精神可能有问题呢？就是他们两个夫妻俩曾经同上铁瓦店嘛，下山的时候，先是骂他，打他老婆，还把拿膝盖顶在他老婆胸口上，就是怀疑他老婆偷人嘛。但是后来呢，他老婆跑，夸着竹子把他老婆这个擦出血了。哎，他又哭了，说：“呀，你怎么出血了？我给你洗脚，又给他老婆洗脚。” 这都找得到一点逻辑根据。 啊、他们家就是我看那律师说，就是说他家这个母系里边，你想这个疯子多多，他们家母系里边有四个精神有问题。 哦， 所以不是 他那放在《水浒传》里不是又多一条好汉吗？ 不是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因为现在 他全部都斩了，对不对？ 《 水浒》里面就这样吧。那你谁让你假如说真有偷老婆这回事 啊？ 他把那个全部斩了，见到谁就刷刷刷，那不我们常常就歌颂的这种英雄嘛？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骂这个刘希伟教授？ 嗯， 我呀就觉得 太有意思了。 对，这个是有意思， 这个太有意思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清不清楚，实际上他骂的不是刘锡伟教授， 嗯， 他可能骂的是刑法第十八条， 嗯， 因为这是法律，行中国你看， 对， 法律是从西方这么引进的一种法律精神，所以呢有这么一条法律，但是这是按照所谓全球化的那种文明标准、人权标准，说精神病可能从无罪到减轻处罚是有明文规定的。刘教授犯了什么错？他只是说他应该去做个鉴定，所以说你骂他，其实等于就是说我攻击你这个法律条文。可是呢，实际上这里头有个什么问题啊？你比如说他问这个律师说，哎，你作为他的辩护律师，你为什么不提出？律师总要为这个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嘛，为什么不提出给他做鉴定呢？律师讲了一句话，说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啊，你看，也就是说明星会排斥他， 这就 是 说 最奇怪的事。 大家都在，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跟西方国家不同，我们的法律是很严明的，可是在执行起来啊，碰到某些极端的情况，比如所谓民愤极大，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以前都有这么一条的。 但是呢，你的法律条文就在，所以呢，你知道我的理解，它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什么呢？大家伙都装糊涂。这个事情不要提了， 对， 法院也不说，律师也不敢，我们别提这 个。这个条文是拿来放在架子上的，你别把它当真。 对，我们不要鉴定，把它毙了就完了。 你本来像这种情况啊，正常的情况底下，像西方国家或香港也好，就你一个人是在香港是动不动就提出精神鉴定的。 嗯嗯嗯。 你比如前阵子香港斩那个贤仔，你记不记得？ 对对对对对。 那个斩贤仔 判的很重， 对，判的很重。但是现在还没判的是谁呢？就是主谋，就是那个后母。 哦。 那个后母为什么还没判呢？因为他在临判之前一天提出精神鉴定，说我产后忧郁怎么样？所以一般对，那你就要拖了。所以你一般就是你这个被告或者他的律师，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走这条路的。 文道说这话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待会儿就要上法庭了。 哎， 咱们广告之后给大家说说文道最 要上法庭了， 惹上官非啊！锵锵三人行，哦，太好了！文道之后见。嗯，大快人心事啊！文道上法庭啊！ 这什么大事？ 大快人心！最近是 我常上 耳朵啊！ 我以前你看我这个忘了交报税表又上。然后漏了报税又上， 今天待会儿去上。 今天那个是去给不是的，这谁是给人选当评审员？ 哦，这个 没到没审。不不不，今天是这样，他先选，是双方律师出来看， 选中选不中还不知道， 选中选不中还不知道。他是这样，双方律师得看这个人怎么样。那么大家一起去选， 两个人都认为他是对。双方都有利 益 的， 对， 他才会做陪审。 没错， 所以这就是。 但一般像我们做媒体的人啊，他们都尽量不选。 嗯， 哦，怕你有倾向，或者 怕你有倾向，或者是你会散播，或者你意见太强烈，等等等等。 哦， 还有有时候不好骗。 对对对对 对。 来，今天文道，所以这个说上法庭，我就想到关于邱兴华的这个官司的这种争论。 嗯， 这个争论呢，其实让我很深切的感觉到，咱们得承认，咱们这个国家呀，还是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经济我们已经很猛了，但是实际上说一个国家的先进与否，并不单单看经济。也就是说呀，很多所谓的那种西方的法律条文呢，在这儿啊你很难 算。是假定西方的法律条文就是先进，咱这个法律 我们 会怎 么假定？我是咱们都在向全球化这个方向走嘛， 这不一定是先进跟落后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条文呢，它是没办法落实。他这个不落实不一定是先进落后的问题。我举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为什么他不能落实呢？就我们刚刚不是说吗，在西方国家那是经过一百多年来，他的整个精神系统对精神病的关注变成一个社会的系统，社会的常规之后，这个条文就能落实了。但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我们抄了这个条文过来，但是一般老百姓 的社会呢，其实我们老百姓还是个道德审判。 对，老百姓还是说 老百姓杀人就常 是 道德审判。 你我跟你说， 管理 是 什么？ 你不要把老百姓理解的这么简单。 嗯， 实际上老百姓往往是某种真相和现实的反应。 嗯， 比方说啊，这跟什么有关系啊？我讲那么多个杀人狂，要按这个教授所怀疑的，我认为他们都该去做做鉴定。你比如说，他讲有些人叫就有一种行为叫剩余杀人。什么叫剩余杀人呢？杀死你了，他咣咣咣把你剁肉馅儿，这叫剩余杀人。另外呢，好几个杀人狂，你比如说，好比说，前一阵我讲那个董文宇通缉犯抓了，他的母亲小的时候精神失常，离家出走， 还有一个专杀女人的是16岁的时候被农场的老板娘性骚扰给强暴了，留下心理阴影。所以呢，一些很变态的一些举止。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个个都去做精神病鉴定，最后的你又按照刑法的条文来执行，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再者说， 都会无罪，是吧？ 你有没有这个？你这个社会管不管得住这些有危险的精神病人？你像在农村，就像说邱兴华家4个疯子呢，你这什么地方收容他？什么地方管理他？咱们这个社会还没有说那种高福利，或者说那么服务的一个。 我更深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是这样，这些少数异样的人怎么来看待他们？其实是为了多数。 嗯。 如果把这些人定为坏人或者说是敌人，有助于这多数人的团结 跟凝聚。 你知道有一定的时候，比方革命的时期是需要敌人，没有敌人革命没方向。所以这些人呢、啊、你一定要，西方是为什么要把他往精神病呢？他不想把世界分成敌人跟我们，好人跟坏人，他要分成正常人跟不正常人。因此你做了怪事，他把你看作病人。病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他的人在上帝下面，我们是正常人，我们人性是正常的，他跟我们也一样，他只是生了病，就好像你明天可能得一个病一样。那么这一次其实是鉴于怎么来处置少数，说到底是为了多数的利益。所以中国目前呢，你就像你说的，在规矩上已经抄了西方的很多条文了， 嗯， 无罪假定啊，精神病的要接受。可是中国目前的社会呢，还处在一个革命向改良过渡的阶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需要敌人，需要坏人来巩固我们好人的信心。 哎，而且就出现一个问题，就像你刚刚说到妇科，就是但妇科的讲，就妇科的病人说的对，像这个。精神病被认为是一种司法上面这么一个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啊，他其实对罪犯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说你说的对，他是不正常，不正常呢，但是是可以拯救。 对， 不正常，我这个社会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把不正常的人慢慢的正常化？而且怎么样 我们 防止 他的病？ 对，怎么样防止正常的人变成不正常？ 我们的概念是为民除害。 对。 他就是个害呀、啊， 杀人魔王。 或假如说他是个疯子，他到处杀人，他就是公害。 对， 所以要除这个害。 对，所以这样子呢，你的这个司法体系呢，你的重点不是在教育，是在处罚。像我刚刚说那种，你如果刑法有这个条款，这本来表明你的刑法体系该往教育的方向走，就 是 说我怎么样？ 中国式的教育，他目的也是 教育，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社会上的人精神慢慢的是健康的，不要有人有偏差，那个人偏差了得看住他，小心他偏差出去远了再把他拉回来。但是现在呢，像我们这个情况是要处罚重在。重点不在于预防，重点不在于把什么人救回来，而是谁犯错我怎么 犯。所以他这个事儿啊，我也没什么关系。让我当时我一下子脑子里闪回一个什么见闻呢？我看过的一般啊，狗咬死人的，那种事情，最后啊，这个狗都是被处死刑的。 对， 就是你看狗它也不能为自己行为负责哈，但是好像通常是个游戏规则，又不是一个潜规则。一般村里你只咬死人了，肯定是狗打死你，是吧？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咱刚要上法庭，我就想起这跟法，这跟你整个这个法院呢很有关系。刺杀里根总统的那个辛克里，你看当时在法庭上，你看哈、啊，咱甭说你不做鉴定的问题，做了又怎么样？辛克里这方面是检察方面，检方请了3个精神病专家给他做鉴定，说他没有精神病。辛克里的律师呢？因为人家还存在可以民间鉴定， 对， 不是只有司法部门鉴定，我可以鉴定。辛克利的律师 最后就是精神病， 请了5个顶尖的精神病医师鉴定他是精神病， 对， 然后他存在一个法庭控辩双方你们辩论， 对， 最后陪审团法官决定啊，辛克利这方面请的精神病专家较为 可信， 比较可信，所以裁定他有精神病，所以辛克利无罪，但是关到精神病院， 对， 关着他治疗。 对， 你看。你在中国我们没有这种啊，一般说即便鉴定， 中国主要是还需要这个司法东西哈、啊、做道德教育。比方说你联想到前段时间戴口罩示众 哦游街那个嘛、 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要把一些就是性工作者 这样来示众，他的目的就是让一般的其他看的人可能也在附近，其实也靠他们这个产业吃饭，可是在看他不好的时候，他不仅是司法的一个惩罚，他还要在道德上给你惩罚，就是说你是坏的，然后我在旁边看了以后，然后让他们觉得，哎，我是贞洁的。你说中国从古以来都是这样嘛？ 但是 很多女人向他丢石头，对不对？ 但这是一个前现代的东西吧？这是现在我们才说， 对， 要推出午门出斩，斩给大家看，罚一个要罚给大家看，这是前现代的东西嘛？ 发生在深圳的先锋城市。 而且呢，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但是如果你不是整个制度都特别关注精神病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像我们刚刚讲，现在西方国家那种特别关注精神病的体制啊，还有一个好处。他用计算，比如说我这个社会有多少比例的人 可能异常， 符合哪些条件的人可能异常，然后我就去抓那些条件。 在技术上可操作，就开始去操作，就开始去捕捉。